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新李，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系啦，今个礼拜咧，咁肯定有科幻片啦，就是呢个嘅《罕见太平洋》嘅第二集啦。咁我又唔记得咗叫咩啦，后面有个十低 度嘅。起义时空啊， 起义时空系啦，咁啊 ，Three Wing 第二集系啦，咩 Uprising 系嘛？ 是啊， 是啦，咁呢個呢就其實就未做正常嘅，其實只不過係優先、嗯、哇，但呢優先場就多到呢，即係初初就話得幾間院嘅，因為而家周圍都做嘅。 係呀，都做 嘅。咁亦都唔係得一場嘅，都有幾場嘅一日。咁不過淨係得禮拜六日啦，應該係。 通常間間院三場。 搶一搶集咁樣，咁你就唔等呢個下個禮拜嘅呢個pay a number one 啦。系啦，抢嗰两集先。 系啊，被 即系佢都下个礼先正上嘅，咁但系佢就先取咗一浸先，咁都好犀利喎，系嘛？听讲而家都好似系 第一位啊，第一位， 系啊， 已经第一位啊，冇错。 系啦，系啦。 咁有套都系优先，都有第三位喎。 咩？ 彼得套啊， 彼得套，系。 同埋阿森美嗰套啊，都系优先，系都去到第三位。 咁犀利，系。 劲喎，都系啊。 是啦，咁当然啦，今个礼拜即係机械人先係主题，吓都有铁金啊，决战魔神都叫正式，咁个礼拜正式上。 佢票房都唔差喎，佢去到第六位喎，竟然係。 係，因为可能有个水木一郎过嚟即係做下宣传啦，成个声势争好远嘅，即係你同就咁上到交通周远係咪 周远。 咁同埋都唔係话细埃咁样宣传嘅，都几有声势嘅搞得，係啦。系啦，咁啊呢个我哋都会讲噶，一阵间吓以上嘅都，咁啊唔止，咁啊不打仲有一大堆戏啊，即系都系 O K 喎，咁礼拜嗰啲唔系话无厘头啊，有动画又成噶，系啊， 系啊，冇错， 系动画真人版又有啊，嗰啲吓喺谢贤南红啊，的灾难啊，题目南红啊，系啦，嗰啲都会讲啊，一阵间等不打讲，因为嗰啲我哋未睇，咁啊交俾不打咁。好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其实仲有嗰、那个我哋嗰个活动啊，就系、是、星期日啦，系25号啊， 冇错，真人 RPG， 系啦，我哋玩真人 RPG， 不过我哋今次系试玩嘅啫，未系即系齐晒，咁我哋就谂咗啲 game 啊，咁同大家即系去倾啊，大家中意点样认识啊，咁试玩下先。系啦，因为其实都唔系好长时间，得几个钟时间，咁大家可以俾下意见嚟玩下咁，好冇？咁啊，3点钟喺信和门口等嘅，咁啊，识上去嘅朋友可以自己到我哋个秘密基地啊，系。咁啊，系仲有冇？咁我哋其实应该都会讲少少一啲即系剧啦。咁其实例如呢、這个 X 档案就系咪终于去到最后一季同最后一集咧？吓，咁就原来又唔系个噃。切，咁我哋以为完啦嘛，咁样一阵讲下啦吓。 好， 系啦，咁另外都仲唔止喎，有原来又做咗呢个超人嘅嗰个嘅叫乜嘢呢？嗰个叫 Krypton 啊，讲翻佢 Krypton。咁其实我哋直译系咩咧？系呢个克里顿星啊，应该。 克里顿星系啦。 系啦，就讲翻200年前佢阿爷嘅故事吓。系，但系又唔知点解又会同现代嗰个电影又有啲拉楞到，咁我都唔知点解啦。咁一阵慢慢再倾，再讲。系啦，一阵马仔都翻嚟 join 我哋嗰几 part 嘅，系啦。 系。 虽然而家未 join， 系一阵间会 join 翻我哋一啲部分，咁佢都会讲下嘅，好冇？ 系。 系啦，仲有边套咧？仲冇咧？仲有啲嘅系嘛？我哋一阵再 說。仲有套怪怪地嘅，就叫做《交叉世界》。诶、 欸。 又讲未来人嚟翻嚟现代， 咁奇怪，但系佢并唔系一般嗰啲你谂咁样 back to the future 咁嘅，即系比较奇怪个状况系啦，一阵会讲。 比较悬疑啲咁样嘅。 悬疑嘅就成系啦，咁啊一阵讲下，系啦系啦。 好，我可以睇一睇。 系啦，咁啊好，咁啊一阵吓，逐样慢慢讲。咁另外仲有 film mark 啊，咁啊不打有哇好详细嘅记录，咁今次真系逐套同大家讲下嚟紧有啲乜嘢嘅东西嘅吓，即系不过就唔包括 TVB 嗰啲系啦。 冇错， 系啦， 系啦，即系其实唔知啊。如果我有时间，可以补讲两句嘅，系啦，系啦，嗯， 好，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系啦，咁系咪交时间俾阿北打先啊？系， 好， 北打同大家数下榜先，好冇？ 好，先到我数榜先。咁啊，第一位咧就系、是、优先场都进占第一位啊。咁啊，如果我录音嘅时间就星期六啊，咁啊有都礼拜六咧有上映成130多场嘅。不過就借禮拜六日上嘅《看戰太平洋二起義時空》啊，咁啊成功啊叫搶集啊，比美國更快上畫，咁就係避咗同下個禮拜嘅《挑戰者一號》正面交鋒啊，咁啊穩佔第一位嚇。咁啊第二位咧仲喺度，《盜墓者羅拉》咁都有250多场嘅。咁啊，都系好戏啊！上个礼拜你都讲咗，第三位都系优先场，又系抢集上啊！复活节啊，梗系要睇复活蛋啦、啊，复活蛋啊，梗系要睇复活兔啦、啊，彼得兔得唔得？系一套真人加 C G， 咁入边有嗰啲咧好 Q 嘅 C G 公仔，嘅 C G 兔吓，咁 啊一个开开心心家庭戏。咁啊，星演呢粤语版方面呢係有呢个森美同埋陈豪做呢个配音嘅。咁啊家庭戏啊，咁啊礼拜六日优先场亦都进占第三位啊。第四位系我上个礼拜出吻激赞啊，十级风劫啊，得唔得吓？系即系趁风打劫嘅一个几估唔到几好睇嘅灾难加警匪嘅一个组合，咁啊值得睇嘅，进占第四位。第五位仲喺度啊 ，Junior Lawrence 紅雀特工啊，仍然 keep 喺度啊，第五位。第六位就估佢唔到啊，咁就即係可能真係又有優先場。之前呢亦都有呢請咗有嘉賓嚟啦，咁就卡通片啊，《鐵甲萬能俠決戰魔神》啊，得唔得？咁就一來請咗導演嚟啦，二來呢亦都係有呢即係有個展覽啊，喺呢、這個星景匯啊，即係九龍灣會展嗰度，咁見到呢入面呢，我睇個 trailer 入面呢亦都有好多嘅鐵甲萬能俠嘅，就唔只得一隻嘅，咁啊亦都配合返呢出咗好多嘅玩具同埋 figure 嘅，咁啊亦都係叫做一啲我哋呢啲 fans 向嘅電影啦，咁呢套因為我排時間就未必能夠錄音前睇到，咁但係我都聽日會睇嘅，咁啊或者下個禮拜我補講翻啦，咁啊 so far 都好睇㗎，我見到嚇好多人都好評嘅 ，OK。第七位仲喺度嘅紅海特工啊，唔係紅海特工，紅海行動啊，咁都撈亂咗，咁啊。國內票房就好勁啊，一枝獨秀啊爆出嚟啊，咁啊啲人估佢埋單計呢都分分鐘國內票房，咁啊已經先贏咗呢個唐人街探案嘅，咁啊唐人街探案上個禮拜我都講咗，其實都算係唔錯嘅賀歲片啦，偵探片，咁就香港就上個禮拜先上嘅啫，咁就而又而家嘅國內票房呢，咁佢個總數呢係紅海行動就應該贏咗32.幾億嘅唐人街探案，咁嚟到最後呢紅海行動而家就去接近35億，咁得啊，接近35億啊，咁呢單日即係最啱啱去到尋日的話呢，嘩如果國內都上咗喇喎，環太平洋 ok， 咁就國內就35億過咗喇，得唔得？好多行家估計佢都有機會買進41億嘅，係啊，紅海行動啊，有興趣睇下啦。咁啊，軍戰片嚟嘅，我覺得即係林超賢就拍得非常好嘅呢套嚇。好，第八位就即刻我都會講下，上個禮拜講唔切嘅，就係、是《航劫168小時》啊，咁都係一套咧野心係拍嚟攞獎嘅戲，咁就改編自呢個1976年嘅真實嘅恐襲事件啊，得唔得？咁啊，騎劫咗248人嘅一個航機騎劫事件，點樣救入面嘅人質等等嚇，咁啊即刻我不單電影時間都會講過。好，第九位係今晚玩救你啊，得唔得？上個禮拜我都講過啊，咁係一套幾過癮、好黑色幽默嘅一啲鬼佬幽默，講 board game， 講一啲集體遊戲 game light 啊，得唔得？咁啊～中意啲鬼佬幽默，值得大家去睇啦。第十位系黑豹啊，估唔到仲喺度啊。咁啊，黑豹票房步步咧就已經超過， 望望先啊，我都要睇睇黑豹票房啊。咁就如果你话总个累计票房咧，大家望望就黑豹整体票房就上周咧，截至到3月18号啊，都仲揸个礼拜啊，黑豹票房就6218万啊。咁如果过6400万咧？咁我相信就已經係去咗，如果過6400万咧，就已經贏咗呢個上年嘅票房嘅。睇下先，睇下先，等等啦 ，check check 先，係啦。咁就如果過6500万就贏上年嘅第二位《蜘蛛俠：強勢回歸》啊。咁佢而家咧，如果擺翻落上年咧，都穩佔票房第三位噶啦。不過你都知咧，今年咧大片都唔少噶，包括就有呢個眾望所歸嘅。嘅 Marvel 無限之戰啦，咁另外譬如挑戰者一號啊，好多大片陸續上嚟啊，侏羅紀世界第二集啊等等，咁呢啲大片都喺今年上，咁啊最後票房會點呢？大家拭目以待啦，好冇？十大就數曬，咁反而咧有啲新上嘅下面都會報報嘅，包括呢一套咧喺不打電影時間都會講下嘅，就係、是、所謂話印度最賣座驚慄嘅恐怖片。空靈契約啊，咁啊調翻轉咧，除咗講鬼咧，係叫引入咗呢個撒旦邪教嚇，咁啊撒旦惡魔之子咁樣嘅一套嘅，我覺得其實都算幾低成本嘅其實，咁但係又拍到個驚慄效果嘅，咁即間不單電影時間都會講講空靈契約進戰第十一位嘅，咁另外呢套應該都係優先啊，係嘛？應該正式復活節做嘅卡通片啊，劇場版嘅精靈寶可夢啊，即係寵物小精靈啦。咁副題係就決定是你了 ，OK？ 咁正式上就應該係3月29號嘅，不過就上個禮拜開始逢得 Bro 日有優先啦。咁而家就進佔咗佢第12位嘅，就咁樣。好，第13位都要報報啊，就一套咧，話係一啲都係反轉電影嚟喎。咁驚慄懸疑啊，咁兩個字嘅啫，瘋魔，瘋就瘋狂個瘋，魔就即係魔鬼個魔啊。咁咧調翻轉係玩少少咧心理懸疑入魔，咁就係話咧有個女主角咧被逼進入精神病院，咁啊係一啲即係精神入面嗰啲究竟幻覺啊、正常啊、瘋癲啊，定還是入魔，定還是心魔作惡嘅一啲矛盾刻畫位嚟嘅。咁啊，系啦，啲人都話係幾扭橋嘅，有扭橋成分。咁我未睇啊，下個禮拜可能再同大家播一播。好，之后就有套又系我即间不单电影时间会讲嘅，亦都系日本嘅动画啦，即系或者叫新一代动画啦，亦都系走系搞笑类嘅卡嘅动画啦，而拍真人版你知好难拿捏得即系好好噶嘛，咁呢套就系真人版啦，《齐木楠雄的灾难》啊，咁啊造型亦都系个风格都好忠于原著，有少少剧情上嘅扭桥，咁就将一个好疯狂嘅校园制嘅嗰一日咧拍成呢套电影版，咁我觉得几赏心悦目，亦都系几搞笑。咁入边亦都有所谓嘅就话咩啊，即系专拍卡通二次元做得非常好嘅山崎骏人山崎贤人啦，咁同埋即系我嘅挚爱啊，虽然而家肥咗少少啊，桥本环奈啊，咁睇呢套戏入边咧，佢都仲系未即系都仍然系肥嘅只脚啊，得唔得？咁但系个样就即係睇你中唔中意我啊，覺得好拜啦。咁啊喺入邊有個齊木藍熊的災難，稍後不單止時間會同大家都講下。咁另外亦都有套日本戲啊，就講呢、這個禁忌嘅小三啊，即係呢個婚外情嘅，叫做愛不由自主。咁啊排頭有秦本容，即係寵愛情文情夢嗰個啦。咁另外有有川 BB、有川格純。咁另外仲有係板口健太郎啊，咁啊即係叫三粒星去做嘅，咁都係一啲呢日本純愛得嚟，又有啲吓美化包裝啦，咁啊都有啲講小三吓婚愛情嘅電愛情作品，好冇？進佔第19位。20位呢我就喺星景會呢見到佢有呢個叫做特別長啊，特別長放映嚇，咁、啊、就係講寵物嘅貓咪收集之家，咁就正常噶啦，應該係啦，咁就係講好多貓，日本片嚟嘅，得唔得？咁就有伊藤純史、忽那直利、 木村多江、田口智郎担任演出嘅 ，OK 得唔得？咁我中意讲猫、中意宠物嘅人就可以睇下啦吓，进占第二十位，廿一位咧我都想睇，不过时间夹唔到嘅啫。韩国片啊，终于又有翻套啦，《暗杀速递》啊，就话讲佢点样一个速递员咧无端端被告话系头号杀人犯，咁啊点样可以洗脱罪名等等嘅，咁啊有啲政府阴谋喺入边咁样咁之类嘅，咁《暗杀速递》大星咧系动姜动员、金二成、金城君、金大明、韩孝周同埋尹启尚啊，咁啊中意韩剧、中意韩风嘅朋友咧，又系值得入场睇下呢套《暗杀速递》，进占第廿一位嘅。跟住另外咧，仲有套台湾嘅爱情片啊，又系校园青春，就再加捻到少少少少爱情啦。咁就系、是、老师你会不会回来啊？都系今个礼拜正上嘅，导演系王正中啊。咁就系、是、编剧王正中自己喎，即系讲翻个人传奇式嘅导演。导演系陈大朴啊，我讲错咗。主演嘅系释元介同埋夏于乔，咁应该系台湾新人啦。咁系一套台湾嘅校园青春片，亦都撚到咧921地震嘅。得唔得？咁就係1999年9月21號發生嗰場地震。咁我講佢震爛咗一個即係一個中學啊。咁入面嘅一個透過地震改變咗一啲學生啊、老師嘅人生咁樣啦，撚少少咁樣嚇嘅愛情嘢咁樣嘅。咁啊，老師你會不會回來？第28位嘅而家。跟住另外咧，仲有套就幾搞嘢喎，應該食緊呢個世界盃嘅概念喎。不過就咁早上又唔係好明啊。其實優先嘅啫。咁啊，正上系4月5号嘅，就系、是、C G 动画嚟噶，就佢好似石器时代嘅人就踢波，咁啊个名叫超级无敌世界波啊，得唔得？译音啊，咁啊似系欧洲嘅动画嚟嘅，应该得唔得？咁啊又系睇中意睇贪片，咁啊复活节一家大细睇嘅戏啦，属于。咁另外咧，仲有一套咧都系正上，不过就比较小型发行啦。啊，唔系啊，系啊，呢个礼拜上嘅《童幻逆》。完啊，得唔得？咁啊，改編自咧其實係 Hugo 啊，雨果的《巴黎奇幻歷險》原作者嘅另一套暢銷作品啦，《奇幻逆緣》啦，即係講佢話咧有唔同時代嘅差嘅，男主角、女主角都係小學生咁樣嘅，咁但係原來二人咧係邂逅咗未來嘅對方啊，咁啊有個過去同未來咧中環交錯。咁啊嘅一個咁樣嘅奇幻嘅故事啊，乜叫童幻逆緣 ？OK， 咁就而家喺31位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套我即刻會講嘅。咁我就呢個禮拜其實因為未計有呢、這個看似太平洋優先場唔計的話咧，呢、這個禮拜我反而最期待禮拜四即刻嗰晚。即係越忙完 free mark 去睇嘅戲咧，就係、是、呢套《夜短夢長，少女前進吧》。咁其實係導演就係湯淺正明啊。咁喺度 2D 嘅日本動畫。咁而入面咧就係、是、拍嚟即係攞獎戲嘅。咁佢就話咧，笑奪咧日本奧斯卡最佳動畫嚇，得唔得？日本奧斯卡咩？我估即係日本當地嘅電影頒獎啊。咁就係、是。话改编自咩咧？一个叫狂想派作家，咁就系呢、這个樱桃小丸子系啦嘅作者，就系、是、深见登美贤啊，咁就话另一个畅销嘅作品改编，咁就系讲一个少女一晚发生嘅事，咁啊系充满咗幻想。咁啊，亦都係好多寓意，好多對呢個時下嘅年青人嘅一啲寄語嘅一套作品啊，有心思係有啟發嘅作品嚟嘅。咁但係好似望落去就以即係攞獎做包裝啦。咁啊，都係有啲文藝元素嘅。咁但係整體又唔係話真係太悶啊，佢都即係砌啲場口砌得幾商業嘅。咁即係唔起碼都易入口啲，唔會話真係悶到好誇張。咁即刻。我喺不单电影时间都会讲过，咁至于咧同一个作者另外一套作品咧，都喺呢个礼拜就偷鸡上咗嘅，咁就应该系都系优先场嚟嘅啫，正上啊唔系正上嘅，咁又系都系叫汤浅正明嘅导演做埋编剧啊，就系、是、宣告黎明的人鱼之歌啊，咁一套又系 2D 嘅动画。 係講一個哇初中生去到一個小漁村，然後就話遇上咗人魚少女阿露啊，咁同佢嘅一個哇即係美人魚咁嘅格局嘅喎，得唔得？咁樣嘅一個故事嚇，咁、啊、嗰條人魚就係 Q 嘅。即係小學生嚟嘅，羅莉嗰隻嚟嘅，咁就論上一個你當青少年咁樣嘅男主角咁樣嘅一套嚇、啊，一套可能係講人魚戀嘅故事啦，得唔得？咁係啦，咁有興趣嘅可以睇下。好，咁啊，數幫係咁多，之後又到我不打電影時間 ，thank you 曬。 以上香港觀眾用佢嘅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係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开始讲戏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 好，先嚟又翻到嚟不打电影时间啦。咁啊，今日咧会有四套戏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先嚟一套咧就最科幻啦。咁就系《齐木榄熊的灾难》啊。咁啊，其实呢套嘢咧，可能咧即系我哋嗰辈嘅睇开漫画动画嘅人，可能系甩咗。其实佢系2012年就。2012年連載嘅，連載到2018年咧，就已經出咗24本單行本嘅啦，得唔得？咁啊，台灣咧出咗7本單行本嘅啫，嚇、啊，就中文版，咁就亦都出咗動畫啦，拍咗第一季嘅，咁另外有第二季就做緊 ，OK， 咁而又係一個好瘋狂、好搞笑個感覺，亦都似銀魂嗰類，即係一啲叫做佢就一樣啦，即係。銀魂就有啲時代嘅打外星人啦，呢套就冇嘅，就純粹多咗個超人力者，咁就是男主角啦，佢都冇原因㗎，總之生出嚟就係超人力者㗎啦，就叫齊木榄熊的災難咁樣，咁齊木榄熊就係個超人力者，咁就講佢一個好勁，集合曬正常所有超人力嘅人，包括又有可以有念動力啊，瞬間轉移啊，可以時光倒流啊，可以讀心術啊，可以睇到人哋个内心透视眼啊，跟住千里眼啊，等等都有咁嘅一个超人力嘅人，讲佢嘅日常生活嘅啫，都可以话系叫超人力者之日常啊，即系咁样嘅好生活化，亦都系即系讲过咁夸张咁嘅能力嘅超人力者，但系原来其实佢唔开心嘅，同埋佢因为佢啲能力太强啊，所以佢嘅人生咧，佢个情绪系冇乜高低起伏，喺佢眼中咧，佢只求咧一日好安定地过，而又唔会俾人哋揭穿到身份咧，咁佢就开心噶啦。咁以咁样嘅人物设定咧，就讲佢喺呢个中学入边嘅大小趣事咁样啦。咁例如条大桥咧，就即系都接近似系乱码啊嗰类，可能有少少篇章式，亦都入边好多人物热热闹闹围绕住佢咁样。咁中间亦都可能有少少反派，咁但系咧入边所讲嘅事都系讲紧可能系选学生会会长啊。啊！條女要追佢啊！有人發覺佢有超能力啊，要搞到佢失憶啊，跟住就可能啊搞校園祭啊，啊對面間學校過嚟挑機啊，即係爭女啊，即係爭仔啊，咁一啲好青春、好校園嘅故事嚟發酵嘅一個作品嚟嘅。咁反而特別就好多畫工方面，你睇翻阿齊木榄熊。蓝熊嗰个设定系几个人嘅，即系紫色头发就衬裤，即系绿色有色眼镜，个头有两粒波咁，好似珍宝珠咁样两粒波咁样，咁啊着件青色嘅校服，即系青青地嗰啲，好似中山装嗰啲校服咁样，咁你越整体出嚟个效果。几即系个净系睇个人设咧，又几吸引，亦都觉得几或者几啱啦吓，啱到。咁都新年青人咯，咁其實我漫畫都快立咯，都睇唔曬。咁於是一做真人版電影，咁我就即刻過去睇啦。咁都期待嘅。咁加上做嗰個咧就係山崎賢人啦。咁啊，山崎賢人啊，不嬲就即係已經做過好多叫做動漫畫嘅真人角色噶啦。咁啊，被譽為又話係咩話咩咩最完美咩最完美真人，即係嗰啲叫咩凡係漫畫電影化最完美嘅二就以三次元人去做個二次元世界嘅人，最適宜飾演一啲動漫角色嘅演員咁講。咁啊，之前做過啲乜啊爆啦，包括咧又有呢個Zozo啦。做東方仗佐啦佢，咁之後之前有套一周的朋友啦，淨係講話 即係記到一個禮拜嘢嘅嘢，跟住之前話狼少女和黑王子啊，咁入面就係同呢個二階唐富美一齊嘅，咁就一 pair 咁樣嚇，咁啊跟住就另外再出名啲之前係咯，咁即係依度一紮啦，咁跟住至於呢個就飾演翻齊木濫紅呢個角色，咁佢因為佢個角色入面係講好高智慧，好聰明。咁加上又有讀心術，咁啊睇穿曬所有人嘅。咁但係個笑位就係咧，佢透過好多嘅獨白，同埋佢正式嘅漫畫入邊咧，阿男主角從來唔會同人講嘢嘅，個口唔會喐嘢，佢全部都靠心靈感應講嘢嘅啫。咁同埋佢係喺漫畫入邊就講佢全部係用呢、這個大型催眠，令到所有人睇佢嘅外形唔係變咗紫色加兩粒嘢嘅。得唔得？咁啊，電影都跟翻呢個橋段，不過電影一定係講啦。不過就電影就透過啲 VO 咁去交代佢入邊心裏邊嘅即時個反應。咁成套戲嘅笑位好大程度係由住呢個人物設定嘅反差，即係一個好聰明嘅人，但又要渴望喺呢個現實生活生活。咁但係啲學生對佢嚟計全部都係癲嘅、傻嘅，佢會定義為嗰啲學生係叫做咧咩人類妖精啊，係啊凡人妖精幾多號咁樣編曬 number 嘅。咁嗰啲咧一係有個同佢最熟嗰、那個，即係嗰頭大冇腦，運動發達，但係就好鬼單純，就因為咧太傻唔諗嘢咧，咁、那個 friend 咧反而係唯一一個人類咧可以行到入去咩二十米直徑範圍入邊而佢唔知嘅，咁佢有啲笑位咯，咁反而佢係傻嘅，咁亦都對阿齊木最真嘅，咁但係問題齊木係其實最驚佢嘅，咁類似有依啲咯，咁跟住當中就講佢點樣以一個外一佢又其實唔係外星人嚟㗎，佢係即係純粹話生出嚟就有超能力咁解啫。咁而喺眼中，咁佢有好多反差，譬如见到嗰个女神咁样计，咁跟住个女神又话好靓咁样，跟然后佢读到女神心入边嘅声音，跟住自己又加翻啲 VO 吓，咁就得噶啦，或者吓，咁啊即系猪扒，咁即系嗰类咁有啲反差嘅心声说话，一个讽刺。咁佢就好多笑位都要靠呢樣，咁其實好拿捏到就啊男主角要扮到齊木濫紅呢種嘅性格特質囉。咁佢一定要酷，又要冇表情，看透世事嗰隻，咁但係有時又會扮取悦返即係普通同學。咁佢個目標就係呢，永遠明明可以考第一，佢都唔考第一嘅，佢會考特登中間多少少。咁呢運動又係永遠喺中間做少少，所有嘢都唔會突出，所有嘢都唔會得返就佢自己，就希望自己存在感好弱咁樣。咁類似咁樣嘅人生嘅宗旨去過活嘅。咁整體搞笑嘅，咁而山崎賢人都做得好，即係似嗰種感覺。加上佢本身真係佢唔講嘢，都係真係盡俏嘅。咁襯翻住個眼鏡個造型咧，咁又真係做到。咁而其中一樣特別要讚咧，香港版本其實有粵語版嘅。OK 得唔得？咁粵語版咧，香港版本真係揾翻，咁佢就醒啦。以往咧依類嘅電影啦，即係佢配音嗰個永遠可能會揾大明星啊，會揾翻一啲即係其實就唔係做開配音嗰啲人去配，咁就純粹啊攞佢個明星效應啦、啊、之類啦、啊。咁但係問題就咁往往出嚟個效果可能即係都唔冇話一定差嘅，但係就有事實唔係專嘛。咁但係今次呢套咧，佢所有嘅班底咧都係揾翻。真係配無線配開動畫嗰啲班底就出嚟，可能開間公司啦，就真係去配。咁而當中男主角個配音仲係真係非常正。咁即係出嚟個效果，因為我呢度如果維基查，我查唔到個香港版配音嗰班嗰個人係咩？咁但入邊係正就佢啲除咗個配音嗰啲説話嘅長度，同翻你日本嗰陣時講嘢個口型相若，變咗佢個口一圓咧，佢都圓嘅，就唔會話好似以往有啲隔眼咁樣，好似個嘴又唔係好咪咁樣。咁二來咧，睇翻下邊嘅中文字幕，佢嘅字幕個意思係跟翻曬日本嘅説話內容嘅。咁但係問題嗰啲字眼變翻曬好地道，好香港化，亦都有好多網絡嘅潮語喺入邊。咁而個掌握整體個節奏，尤其是當佢遇到一件事，跟住跳翻落去嚇咁都得，跟住嚇呢啲咪你。 你先係我嘅災難啦。咁嗰啲跳翻落去心聲嗰啲位咧，都係拿捏得好好。咁而個音響配音音效個真係冇得頂啦。咁呢樣真係要讚下。咁我都覺得香港版本嚟計咧，真係好值得入場咗，真係睇粵語。啊，咁粵語版本先係呢個精心讀韻啊，亦都係呢有即係我覺得係啲心思心意嘅創作啦，咁咧亦都係有香港本地嘅特色啦，咁呢樣嘢就值得大家支持啦，得唔得？咁而佢同漫畫有啲唔同，咁佢就一來一定會熟㗎啦，咁佢我諗最重要嘅角色少咗就佢冇提過佢有大佬，即係喺電影入面啦，咁實情漫畫入面講佢其實有個大佬嘅，個大佬其實本身咧未有細佬出現之前咧都係咁勁嘅。又係話講佢咩啊？一歲就識得講嘢啊，兩歲就識得行啊咁之類。跟住後屘 Kid 夸又係好聰明嘅。咁但係問題佢以為自己勁啊，點知到佢一細佬出嚟咧，就完勝咗啊大佬。咁而大佬所以就變咗大佬，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好妒忌佢細佬。咁而亦都係覺得啊細佬搶咗佢所有嘢。咁但係佢大佬都係聰明嘅。咁但係問題當然就有啲咁樣嘅少少妒忌之餘，咁但係講佢講下大佬同佢細佬都有啲好牢固嘅親情嘅，咁即係呢套嘢都好正面嘅。咁反而大佬就由14歲之後就講佢已經好聰明，就去讀嗰啲叫咩破嗰啲跳級啦，就已經去英國讀書。咁就講佢後屘啊成為咗天才發明家，就攞咗好多現實世界嘅專利嘅，即係攞咗好多專利，咁已經發咗達㗎啦，賺錢。咁唯一可以叫話係錢係贏咗啊，佢細佬。咁但係佢咁耐以來就話自己原來咧係好記住佢同佢細佬嘅任何對決，4000多次都未贏過嘅咁樣。咁而其實喺咁點解佢個大佬角色緊要咧？就因為佢其實嗰個裝置啊，同埋佢個能力點樣會被抑制咧？同埋咁總要有個人就負責處理佢啲問題啊嘛，咁主要喺漫畫入邊就係佢大佬個角色嘅，咁而嗰個裝置其實就係佢大佬發明啊，即係嗰個抑制裝置。咁呢啲要講翻啦，即係如果你冇睇電影就佢點解戴眼鏡？第一咧，原來佢話隻眼咧望得直，如果唔戴眼鏡望普通人類咧，佢係會變做石頭嘅。石化。第二就嗰粒裝置咧有兩粒嘅，咁咧其實係抑制佢嘅超能力。咁因為咧，當佢細個都仲還可以，到佢大個咧，佢發覺超能力強啊，強到佢有時有啲情緒起伏啊，唔開心啊，甚至乎啊唔覺意掂到啲樓都會整爆啲樓。咁佢講到話，如果咧自己真係要毀滅地球咧，三日就毀滅曬啦。咁去到即係。超人力嘅設定去到咁嘅層次，咁於是就一定要有嗰兩粒嘢抑制住佢。咁其實嗰兩粒嘢咧喺漫畫入邊都有設定喎。咁佢分左右噶嘛，其實啱啱阿肥喬即係阿喬本環內掹嗰粒咧，其實就話一掹嗰粒咧就係會令到能力就即係失去控制啦。咁同埋就可以用到個能力啦。咁而另外嗰邊嗰粒係咩咧？其實另外嗰邊個掹咗咧，就另外有個副嘅作用喎，就一掹嗰粒咧就會喺網上發布佢自己就係超人力者嘅事實。咁會有兩個咁樣嘅唔同嘅功能嘅，咁啊幾搞怪啊！咁啊因為咁樣咧，衍生咗另外一啲笑位、一啲篇章出嚟嘅，咁呢啲後話啦。OK， 咁第一冇講大佬啊，第二來咧，其實圍住啊齊木南雄身邊嘅朋友咧，就唔知唔少嘅。咁因為電影嘅關係，咁佢就縮咗啦，有一個熱血嗰個隊長啦，唔係最熟嗰個就即係個下巴分開咗一半嗰個啦，即係好大隻傻傻地嗰個，咁啊撚個熱血嗰個啦，咁兩個成日對嘴，咁另外一個中意餅嗰個啦，咁啊另外就撚加翻就係阿橋本環奈，咁即係代表嗰個美女啦，美女嗰個阿趙橋，咁電影就 mark 咗呢四個，反而就後入嗰個叫做轉校生啦，第二個轉校生即係嗰個叫龜谷衰亞年啊，即係意思係話係本身係暴走族入到嚟扮嘢，扮唔係不良少年，咁但係問題就好打得嘅，但係往往有時又會忍唔住會爆氣，會暴力傾向，咁之後同啊中二病好熟嗰個咧，咁嗰個反而其實如果慢慢嚟嘅都後期都唔係叫後期先出現啦，可以話，咁佢又反而會仲 highlight 咗呢、這個。咁加咗呢個，咁正反而本身趙橋身邊應該有扎女嘅，有一來有扎女仔嘅同性朋友啦，另外亦都有唔同嘅女仔都鍾意藍紅，跟住引發咗好多又爭仔啊，又誤會啊，跟住啲女又會以為阿藍紅鍾意佢啊，有啲無限 FF 啊嗰啲咁嘅情節，咁嗰啲係 cut 曬嘅，係啦。咁而喺佢身邊亦都有唔同嘅，有個佢其實不嬲有個大波女仔嘅占卜師。 另外又有個咧，真係因為個大波占卜師咧，因為有占卜能力，咁加上佢其實睇到啲人嘅靈氣，咁佢係有知道呢個世界有啲咁樣咁勁嘅人，咁佢就因應咁樣咧，佢先過嚟揾阿藍紅，就話想溝佢咁樣嘅，咁啊即係會有個咁樣嘅設定角色。咁另外咧喺男仔嚟嘅咧，都慢慢嚟被有個 friend 咧係知道咗佢係有超能力嘅。其實應該咁講，頭尾有兩個。都故事初期都有兩個人知嘅，一個其中有個就係咩啦，係靈能力者嚟嘅，咁但係好鹹濕嘅，咁佢就真係會見到靈魂靈體有守護靈嘅，咁而因為咁樣咧，佢透過靈魂啲靈魂話俾佢聽，齊木其實係有超能力咁樣，咁但係佢知道咗都冇嘢嘅，但係佢呢個角色就有啲，佢又會利用佢自己啲能力啊，譬如講鬼故啊，又會利用呢啲能力我嚟夾嘢啊，我嚟賭錢啊，我嚟溝女啊咁之類咯，咁啊即係有個真係咁樣嘅靈能力者嘅角色，咁啊，跟住仲有一個就係話可以，跟住後屘有個有錢佬啊，有錢仔咁啊，有即係以為啲錢就即係嗰啲富二代咁樣嘅角色嘅，跟住另外仲會有啲叫做係啦，即係主要呢兩個啦，跟住後屘仲有個人知道佢係咩㗎？佢係超能力㗎。系啦系啦，后期嗰个都唔系好记得，系啊，好似系做推理嘅，系啦系啦，咁啊类似啦，咁啊终于 cut 咗啲角色，咁你问我个处理都好嘅，因为电影始终有限啦，咁而佢成个故事其实集中就摆咗喺其中一个篇章，就系校园祭嘅啫，咁就话讲嗰班人咧就话要参加校园祭，咁你知校园祭就即系最日本色彩啦，咁大家要搞档嘢，咁后屘经过倾咧又搞个咩奇石，系执石头奇石展览。咁而藍紅有好處嘅，原來話年年搞校園祭咧，因為都一來唔使翻咗學啦，但係問題又唔使坐定定喺度。咁佢咧就透過校園祭，因為可以好 free 噶嘛，佢就可以用瞬間轉移咧去旅行。咁就佢人生咧只得校園祭嗰一日咧可以就自由。咁佢可以咧走去好多地方探翻個温泉啊，又去外國啊咁樣之類。咁所以佢好重視個校園祭。咁但係問題佢就知道咧，原來個校園祭咧上年咧就可能有啲第二啲不良分子過嚟搞事啊。又或者可能入面又會有意外啊，另外又會可能有啲咩，咁有機會呢校方就話如果再出事呢就唔會再搞校園祭，咁於是呢齊木就焗住呢，佢變咗佢今年就冇得走，佢就要喺呢度呢嘗試就補鑊，幫啲同學補鑊，咁啲邊個搞事啊，疑似會又打交啊，或者會有意外發生呢，就要靠齊木嘅超能力去搞暗地裏去令到呢個校園祭呢冇事冇光舉辦完，咁佢就完啦，個即係自己個使命。咁於是咁樣就撞出好多笑話啦。當中其實大橋都係因為趙橋嘅對佢嘅痴心妄想啦，咁趙橋即係橋本環奈啦，咁然後就撞出好多嘢嘅。咁樣個篇章都攞翻又係有翻魔術師啊，有翻步走族啊，跟住加埋嗰幾座，跟住又有咩嗰個中二病嘅，又 Dark Rider 啊，咩 Dark Union， 咁跟住嗰邊又跑步啊，咁攞翻曬呢啲叫做喺漫畫入邊都幾經典嘅情節嚟講嘅。咁至於最後 ending 同漫畫有少少分別，咁啊變咗你睇咗漫畫嘅人都會發覺啊，條橋睇到點樣吹到咁大，點樣搞法咁樣咯，咁都有少少 hold 住。咁但係整體你問我咧，係第一個風格啦，演繹上去拿捏得好；二來咧就好難就依類咧叫做搞搞笑笑瘋狂，加上佢啲演繹都會趨向誇張嘅，包括即係橋本環奈嘅演繹嗰啲咧，妄想嚇佢肯定係我知道，佢肯定為咗我寫情信，寫好耐啊嘛，跟住嗰啲嘴臉咧擘大個鼻哥窿啊，擘大個口啊，隻眼睜到好大，跟住然後就再無限 FF 嗰啲。咁另外就譬如嗰邊啦，中二病嗰、那個咁樣又話扮我就係咩隱藏黑暗力量咁樣嗰啲，咁類似嗰啲咁即係出現誇張化咗嘅演繹。咁有時拿捏得唔好咧，你套戲好咬交嘅。咁但係呢套咧就拍得住好似第一支角咁啦，即係擺明係誇張，擺明係瘋狂搞笑。咁但係問題佢好認真咁拍，就唔 hea。而且啲演繹都係咧，有時你一瘋狂，你一 hea， 你自己都諗住交嘅，咁你出嚟個件事好交嘛。但係唔係，佢就真係好努力咁演。但係問題好努力得演得嚟咧，佢真係做緊啲中二病嘢，真係做緊啲無限 FF 嘢，咁仲係做緊啲搞笑嘢啊，跌低啊，又扮熱血咁樣，喂大家一齊努力，我哋要為咗咩咩咁樣嗰啲。咁即係只要你投入咧，有時又往往你又會接受到，即係觀眾會感覺到又你總之個風格要統一咯，你唔好呢頭又咁熱血。 或者叫做咁誇張嘅演繹，但後屘咧又收翻，或者變咗拍到好寫實咁樣。咁佢呢個風格嘅連貫性，個導演拿捏得好嘅。咁而又個導演係邊個咧？正正就係拍《銀魂》嗰個啦。咁所以咧呢一套，我覺得都係有《銀魂》嘅特質，即係嗰種瘋狂。同埋嗰种男主角嗰种咧，即系看透世情咁嗰种，同埋会出嚟会有啲解说啊，咁啲好嘅抵死啊咁嗰类，咁都似嘅个氛围。咁你问我系咪好睇过《银魂》就未必，因为始终《银魂》啊经典啲，我觉得。咁但系呢套咧都有黐住啦，不相上下。即系我谂《银魂》好去少少咁样咯，咁都值得推介俾大家。咁而入边。最特別就我自己好鍾意喬本環奈嘅，咁雖然佢肥咗，咁但係我覺得 OK 啦。咁佢入面飾演一個叫零死角美少女之餘，佢唔只要收兵嘅，佢仲係要塑造到自己係連女仔都要鍾意，係即係呢個完美嘅美少女咁樣。咁啊要仲要扮到啲女仔供應佢人緣好，推舉佢做最靚，唔係自己出嚟話自己最靚咁樣，但係實情話個心底個心入面其實就係好公主病，亦都係好自戀狂，亦都有無限 FF， 咁同埋佢個目標都係想所有男仔做佢嘅兵。咁會講嗰句啊咁樣嗰啲咁樣咩稱讚佢見到佢嗰隻，咁但係唯獨咧阿齊木濫紅就冇惡過，咁於是佢對佢越嚟越在意啫。咁但係喺漫畫入面嘅發展咧，其實去到尾佢有啲互冧嘅啫。你問我係啦，即係當中都有幾次係開頭都純粹為咗令到佢收兵，令到佢屈服嘅啫。但後期已經覺得自己咧不由自主就發覺阿齊木。喺佢心目中有一個定位，咁佢曾經反抗過，亦都溝過第二啲男仔，但後屘都發覺自己係暗戀咗冷漠不能自拔，中間仲有啲位又講，佢最後就正式同啲 friend 咧講咗話自己鍾意冷漠，咁就確立咗啦，然後就再有啲就話肉即係難捨難離嘅感覺咁樣，咁我諗漫畫，不過漫畫係咪好似完咗咧呢樣嘢喎？睇緊連載期間係喎。呢度写就写连载期间完咗啦噃，应该漫画系啱啱二月啦，应该2月26号好大结局噶咯。咁呢样吓，睇下有冇啲高手讲下，我未睇啊。咁而另外亦都有咧，但系喺真人版嚟计，佢都做到个角色嘅，即系乔宝环奈。咁啊，不过就你始终即系都仲系有啲肥咯吓，即系明啊，肥乔曾经好肥。咁喺《銀魂》入面我都要收返啲，或者佢件衫起碼遮到佢嗰隻腳囉。咁今集就講佢長期都要穿校服短裙啦。咁嗰條短裙又睇到佢隻象腿真係好鬼粗。即係變咗下身係脹爆咗嘅。咁而整體阿肥喬都啲面口都係有啲 baby fat 咁樣，即係脹爆咗。咁但係我覺得又真係個樣又真係好鬼殺嘅。咁肥有肥體啦，有時女仔有啲肉比就更加好嘅。咁我就即係不減我對佢嘅支持呀，得唔得？咁入面佢又肯做。咁喺《銀魂》入面都見到佢啦，話撩晒鼻屎扮晒死樣。今集又係有啲驚訝樣啊。收兵樣啊咁樣，咁同埋可以話係今集個大奸角最後啊，其實就所有嘢都係阿趙喬做嘅，即係好多荒謬嘅嘢咧穿翻，原來都係趙喬為咗製造同阿齊木嘅獨處，而揾佢啲手下佢嗰啲咩咩森美兵、森美美會啊，即係佢嗰啲兵咧幫手砌出嚟，砌一啲唔同嘅 situation。就令到佢身邊嘅朋友全部都走曬，得翻齊木而可以同佢獨處，就諗住喺嗰度啊，即係引佢講啊咁樣嘅。咁但係誰不知咧，咁啊因為所以咁又失控咁樣搞到好大頭髮咁啦。咁啊類似咧，咁啊整體嚟計都想睇 fans 向喬本環奈嘅值得入場睇，想睇山崎進人野人進人野賢人嘅咁梗係都要睇啦。咁另外就鍾意《銀魂》或者鍾意呢啲叫做漫畫改編電影，呢套都算係繼第一之角《銀魂》之後，亦都係成功保留到原著，亦都保留到風格嘅真人版電影，又唔覺得壓嘅作品啦，咁值得睇。好，跟住講完套科幻，講套冇咁科幻先，亦都唔係今個禮拜先上嘅，上個禮拜我講唔到嘅啫，就係呢套咧叫做《航劫168小時》啊，得唔得？咁係取自真人真事改編嘅，咁呢個真人真事改編係1976年嘅6月啦，應該咁有個真係嘅劫機嘅行動，咁而咧就將架飛機咧由法國嘅飛機。咁咧就劫咗過去 途經啊，就法國航班啊，咁途經啊特拉維夫去咗巴黎、雅典，最後咧逼降咗落去呢、這個呢、這個恩德培啊，我唔知邊度嘅恩德培，係啦，即係呢個恩德培啊，咁逼降完之後咧喺嗰度就係目標咧係要以色列釋放一啲巴基斯坦嘅囚禁咗嘅人啦，咁即係呢佢以色列嘅角度就恐怖分子啦 ，OK， 咁啊類似，咁呢個真人真事咧係一個叫史上最成功嘅人質拯救行動嚟嘅，咁點解咧？因為咧佢入邊係劫咗240幾人，咁但係咧中間透過一啲對話，亦都中斷係會不停咁放人嘅，佢有放人嘅，又曾經放走咗一個就話自己大肚嘅女人，跟住後屘去到啊放一半人，跟住後屘咧淨係留翻以色列人喺度，咁最後剩翻112個以色列人，最後七日啦，最後特工隊扮話同佢談判，揸架車嚟到，點知一落車全部係特工隊成員就開槍連埋 sniper 衝入去，咁啊直接。开枪打死晒啲人，嗰啲叫协，恐怖分子应该话，咁啊历时一个钟嘅拯救行动，就总共喺入边就死咗四个人，自己死咗一个队长啫，咁其余107人都系成功获救嘅，咁被誉为系一个最，即系个人数比例最好，亦都系最成功嘅，仲要去好远嘅，即系佢游翻去部署咧，飞过去又话咩，跨越成4000公里咁远嘅路程先去到，咁啊变咗就一个好成功嘅行动。咁套戏你问我本身咧，佢个聚焦咧就真系第一咧，佢就反转嘅，佢唔系以一个叫做。好人去做主角嘅，佢调翻转又系以恐怖分子做主角。咁而恐怖分子咧，其实一开始劫机四个人嘅啫，咁但系有两个负责埋班嘅嘛，即系策总策划。咁就一男一女，咁女嗰个亦都劲嘅，女嗰个就饰演呢、這个嗰个叫咩？Gone Girl 啊，即系哎呀唔记得，中文名就唔记得，即系 Gone Girl， 咩失踪少女啊，定咩？唔記得，做咩鋼鋸啊？咁跟住另外男主角就係、是，其實男主角都手熟面，唔記得叫咩男主角係，係啊，丹尼爾布爾啊，男主角係啦，咁總之兩個啦，男主角我及後有啲咩戲做過先？如果近期嚟計啊，哦，危機解密啊！危機解密入面飾演就係、是、男主角嗰、那個。咁另外仲有啲咩呢特別啲嘅就係、是、咦唔係啊。我買咩咩。另外近期哦係啊係啊。佢、啊、做美國隊長三 Civil War 入面個幕個齊幕啊即係奸嗰個。即係意思喺個廁所度又會殺咗人啊！冒認佢嗰、那個，即係嗰、那個Civil War 入邊個最終極個反派，人類個反派，係啦，得唔得啊？就係、是、個齊幕嗰個角色啊！唔怪之我就見有啲近期有戲，就記得佢啦，得唔得？係啦，咁啊兩個，咁佢係以兩個劫機者嘅角度去講呢件事，而佢又講到佢哋第一劫機嘅信念啦。其實佢又話自己唔係共產主義人士，佢就真係想咧令到歐洲嘅人知道發放呢個咩思想炸彈，知道以色列咧點樣對待即係講啊依啦巴基斯坦嘅人走，咁啊即係知道尋求即係呢個中即係你當真相啦，咁啊咁樣類似咁樣。咁其實佢哋個理想係趨向崇高，咁而翻個女仔咧就有少少係認同佢嘅主張。但系个女仔就会负责行动型咯，咁当中有啲位咧，其实个男主角真系冇由头到尾劫机，佢都真系冇心里边未有个觉悟系杀人嘅，咁但系个女仔咧反而表现出嚟就好强悍嘅，冇有唔好停，讲过唔得就唔得咁样之类，咁啊好多一啲即系比较威吓人嘅嘢都系反而个女仔做，咁但系个女仔本身有柔弱一面啊，当中都有啲思想嘅挣扎，亦都最后有一幕咧讲佢系有机会走甩嘅，佢自己。咁但係未攻入嚟嗰陣時咧，佢曾經打過電話，就講佢嘅理念嘅。咁但係誰不知咧，講到佢講曬啦，咁然後先交代咧個電話其實一直都冇係壞咗。佢係一個即係自我嘅明知個電話壞，但係都想講一次 自己理念俾人聽，咁有個咁樣咁樣感幾感動嘅嗰一幕咁。咁同埋佢係如果佢要走，佢嗰陣時走啦，其實佢可以混入人群中咧就離開。咁但係佢又冇後屘要自己翻入去個挟持個位置咁樣。咁啊幾特別啦。咁呢套戲咧，你問我都係拍嚟攞獎嘅，因為咧佢個整體個視野咧都似想拍到好似 Argo 救生任務嗰種，一來就由唔同嘅角色以人物去敘述件事啦，咁二來咧佢係趁住咧，另外就由奸嗰邊嘅立場啦，即係恐怖分子嗰邊立場，咁但係同期佢又都描述一對美國男女嘅，咁男係咩咧？男嗰個咧就其實一開頭都係講一個小兵嚟嘅啫，係一個突擊嘅兵。咁喺個故事入面冇乜立足點嘅，咁但係佢個女朋友呢就咁啱就係一個跳舞嘅芭蕾舞，都唔係芭蕾舞，即係啲現代舞嘅舞手。咁佢講佢憑咗好耐嘅掙扎嘅辛苦呢，終於有一晚就俾佢擔正做女主角，真係跳舞嘅女主角。咁而嗰一日正正咁啱就係之後呢，佢條仔就係嗰、那個你可以當係第二男主角啦，男二呢就係、是、接任務，即將要衝入去168小時之後救人質嗰一幕嗰一刻。咁而套戲正就正在當佢成班入特工隊，哇開槍啊，衝入去啊，慢動作啊，特寫啊，哇大家瞓低嗰下就正正對cut翻佢嗰條女嘅跳舞嘅片段。咁而跳舞片段咧，佢都有趴低，會有跌低，會有痛苦嘅表情嘅。咁啊，將呢啲咧襯翻落去嗰啲人質啊，趴低嗰陣時個樣，同埋嗰啲恐怖分子中槍嘅位置，咁啊真係係實時對咳，仲要對咳得好密下。咁有呢啲叫做蒙太奇嘅手法啦。咁呢啲手法似嘅，即係取悦攀獎，即係攞獎嘅。咁啊，即係叫做有啲藝術啲嘅手法。咁你問我出嚟個感覺都 OK 嘅。咁而點解特別聚焦個男主角？因為最後咧頒勳章俾佢就係呢個男二。咁因為男二可以話係第一個入到去充滿人質嘅房間，而又第一個落低喺人質諗住想射殺人質嗰啲恐怖分子。得啦，咁叫做可以話係叫成功嘅最成功嘅拯救嘅人其中一個咯。咁而佢其實係一個小兵嚟嘅啫，佢個隊長反而係行先嘅，但係第一個行入去就中槍。咁最後新聞片段，佢因為會 cut 翻啲新聞片段，咁交代翻咧個隊長就係死咗咯，就係、是、唯一喺呢個拯救行動入邊死咗個人。咁大致係咁。咁啊套戲就你問我正就正在咧，佢表面係一個騎劫客機嘅事件，但實情咧，佢入面好大篇幅咪講咧，佢騎劫完嗰啲人質咧，後屘咪去咗呢個地方啦，即係嗰個叫恩德培嗰個地方。咁喺恩德培嘅地方咧，佢係俾翻嗰啲共產黨嘅人就騎劫翻佢騎劫客機嘅目的。咁呢樣嘢幾搞嘢嘅，即係佢兩個嚟到，發覺就嚟到之後，發覺好多嘢都控制唔到。點樣談判？點樣 negotiate with 以色列？點樣去諗住去保護被挟持嘅人？其實佢個立場就係話：啊，我真係純粹俾所有世界國際社會知道呢件事，咁我哋都希望係可以以色列肯談判。佢一放就放人啦。咁但係問題嗰邊咧，反而就騎劫咗佢呢次騎劫嘅目的，就反而加入咗自己共產黨嘅主張啊，亦都用自己嘅方法啊，又話會啊，你再唔答應啊，咩唔咩咧，就一日一個鐘就殺一個女仔，一個鐘殺一個細路女，咁類似咁樣，咁啊變咗佢有啲咁樣嘅掙扎嘅，佢自己又知道。自己嚟到呢度咧，自己冇能力，咁跟住然後 kick 垮，咁跟住然後喺佢嘅立場，佢又覺得嗰啲被挟持嘅人係善良嘅，係受害者，咁但係嗰啲共產即係另外嗰邊嗰啲另外一班人咧，就覺得佢好鬆懈，佢又覺得隨時以色列會打過嚟，應該隨時有殺人質嘅心理準備，咁有呢啲叫做方向上嘅矛盾，同埋個人性嘅掙扎咯。咁佢會聚焦呢度會多啲，咁啊即係叫行劫168小時，其實係行劫之餘有騎劫埋行劫目的嘅一個電影嚟嘅，咁幾搞鬼，咁中意睇呢啲可以睇下。咁入邊有幾場戲都係即係 sell 演技。就 sell 入面嗰個心理描述嘅，包括頭先個女仔講個幕打電話個幕啦，咁另外亦都有人質入面都有一對一個家庭咁有啲聚焦嘅，咁另外講下咪小兵喺拯救行動，咁同埋入面好 highlight 入面就係主唔談判， 主攻嗰位，即係叫做佢哋叫攻擊機構最高，應該係國防部部長。咁而以色列嘅總理咧，就係、是、一啲政治嘅，你當係小小混混咁樣感覺。咁但係佢確實係政治總理。咁佢衡量佢反而唔係夠唔夠人，佢衡量究竟點樣影唔影到佢嗰個政治嘅生涯啫。咁都叫奸奸地嘅、那個以色列總理。咁但係問題嗰、那個國防部長又企到好硬。一定唔談判，一定要強攻。咁然後就話講佢咩？咁中間有啲政治上嘅民氣角力，即係有啲好似寒戰嗰種對嘴啊鬧咁樣。咁最後以色列總理係批准佢哋拯救行動。咁而拯救行動係幾匪夷所思嘅，即係成個計劃係好急嘅。又講佢點樣要噴，要嗱嗱臨揾架車噴到黑色，跟住扮係嗰啲政要坐嗰啲防彈玻璃火車，洗到埋佢一開槍，一開門就開槍。咁就話要點樣要殺幾多個人咁樣，咁又要模擬咁樣之類。咁變咗整體最後殺入去嗰下緊張嘅。咁但係成套戲咧，之前其實都多文戲。多一啲咁樣嘅心理嘅描述嘅，咁如果你真係中意睇可以類戲嘅人，咁入場啦，咁千祈唔好當正佢一套一般嘅娛樂片或者劇情片睇咯。咁其實佢喺劇情上冇乜漏橋，喺動作上最後都係一個好蒙太奇嘅拍法。啊！對級住現代舞嘅，諗下將一個槍戰同現代舞對級嘅，咁你有咁嘅心理準備就入去場睇下啦，得唔得？好，跟住落嚟又介紹一套啦，以期發行嘅 MM2 啊，即係又係即係專做大碼發行嗰間啦。咁佢又專其中一個佢個發行啊，專即係發行啲鬼叫做鬼片或者叫靈異片啦。咁呢套咧，哇寫啊好勁喎，就橫掃東南亞鬼片票房 number one， 仲話榮獲喺呢個東南亞有唔同嘅電影節七大獎項，亦都話叫印尼史上最當地嘅最收得嘅恐怖片。亦都係喺印尼喺香港史上最收得嘅電影咁講，咁叫空靈契約啊，得唔得？咁你睇張 poster 又覺得 OK， 佢張紅色 poster 就三個人擔住把遮，隻手伸直，就好似係放緊嘢。咁其實有睇就知啦，呢個劇頭啊，佢放緊嗰啲係撒旦嘅種子。得唔得？佢形象化咗，佢就話原來呢個世界係有啲撒旦教，佢嘅目標係要揾一啲即係家庭。即係你當借阿媽個胎咧，就等阿撒旦可以寄生，然後佢哋就會收成，等個仔大咗，可能即係大咗意思都係講緊五六歲嗰陣時咧，咁就然後翻嚟攞佢個僆仔，咁個僆仔等佢覺悟自己係撒旦咁樣之類嘅，咁然後就當係撒旦傳人咁啦，咁唔係得一個噶。原來佢好多個啊，得唔得？好多隻呢啲種子。咁你嗱大橋就咁樣講撒旦教。咁但係咧，佢個包裝咧做得幾好嘅。佢之前係以一套咧靈異，你可以當係女鬼，得唔得？個女鬼係來自咧阿媽，阿媽咧就已經本身個樣咧都個病樣，佢本身成日瞓床咁，個樣都好似一隻鬼啊。咁但係咪成日瞓床患病，當年阿媽咧突然間又會出嚟企喺度。咁有啲咁嘅恐怖少少驚嚇位啦，咁但係重點咧就話嗰死之後咧，佢嘅靈魂就仍然留喺個大宅度，咁就又會搖佢嗰、那個，因為佢半身不遂，成日瞓床，有時佢就會搖個鈴聲嘅，咁發覺死咗之後咧，嗰啲鈴聲夜晚都會響，咁佢哋梗係一一樣樣喺個大屋度又喺度咁入到去，發覺佢又企咗喺窗邊啦，跟住突然間又會出現嚇你啊，跟住另外佢有個婆婆嘅，咁、那個婆婆都係因為個好老嘅、那個婆婆。我婆婆个样望落去都系有啲鬼样嘅，本身咁后屘婆婆咧揭垮咁有啲预言，咁原来讲起婆婆系睇到佢阿妈个灵魂，咁后屘揭垮啦咧，咁后屘又死咗嘅，婆婆俾人就推落个井度，咁后屘开头推啊，梗系以为阿妈推啦，咁但系原来条桥咧就话其实唔系，其实所有嘢最后咧都系撒旦帮作怪，佢阿妈留喺度咧，其实某程度上系想救啊去啲仔女嘅，即系预示个仔女，咁啊变咗多咗啲咁样嘅。鬼再加呢個撒旦幫，咁撒旦幫佢除咗有真實嘅人出嚟作惡啦，佢亦都叫有啲幽靈，你當妖靈，啲怪嗰啲喪屍類嘅嘢咯，你當係咁啦嚇。咁、啊、所以佢都係有魔嘅，有啲好長指甲嘅魔物出嚟嘅，咁所以變咗佢又混合咗落阿媽嗰隻白袍女鬼度，咁啊變咗有啲咁樣嘅嘢。咁但係當然佢套戲又唔係話好膠嘅，佢又唔會話不至於鬼同嗰隻啲魔喺度打啊，搞到好似變咗精子咁，與家野子咁樣，咁又唔係嘅。咁但係你問我睇得慣咗 James Wan 嘅恐怖，咁呢派嘅恐怖咧，印尼恐怖或者叫接近東南亞啦，似係泰國大馬嗰隻恐怖，又唔同感覺。吓，虽然佢呢套都系属于好似 James Wan 嗰类低成本， 係混喺一間大屋入面嘅啫。跟住又講佢點樣知道有鬼啊、求救啊，憑住查佢阿媽以往嘅經歷，就知道原來佢阿媽咧每隔七年生一個仔女。咁跟住又同阿媽，佢阿媽雖然病死咗，但佢老豆喺度噶。咁佢老豆又幾型嘅。幾型嘅大隻，咁原來阿媽咧又話有個密友，個密友原來靈媒嚟嘅，咁跟住就過去啊揾佢，個靈媒又同佢講咗啲嘢，又俾個錦囊佢，咁跟住後屘揭穿，咁總之永遠有啲小嘅情節，哭住觀眾去睇咯，咁而當中就夾雜住大量夜晚啊、響鈴聲啊，突然間伸個頭出嚟啦，啲怪叫啊，跟住又會有啲嗰只女鬼又會搞好多人啊，搞佢個朋友啊，又搞佢成，咁後屘又先知原來係撒旦啲妖魔，即係類似咩？咁最後條橋穿咧就調翻轉就少少扭橋都穿埋啦，咁原來佢每隔七個人去生仔女，咁原來點解呢，就原來話後尾先揭穿啦，佢老豆其實都生完好似大仔，佢有四姊妹嘅，咁大嗰個之後呢發覺就已經不即係生唔到啦，咁但係呢個老婆又話想要定唔知點呢，咁於是佢就其實問咗呢個撒旦教，咁當係由撒旦教借種生，咁然後話有個傳說就話咧，生完咧到佢七歲嗰陣時咧，佢就要唔知撒旦界就要攞翻個仔。咁但係唯一想幫個仔女嘅方法咧，就係、是、未夠七年再生一個。咁佢變咗咧，咁又會拖延七年。咁七年之後再生一個。咁所以佢哋四兄弟姊妹咧，相隔七年嘅就係咁解。咁但係點解而家依刻生唔到？就因為佢病咗嘛。咁病咗生唔到，咁變咗咧，實情原來撒旦教嚟個目的其實就係要攬佢個細仔啦，得唔得？咁啊變咗有個咁樣嘅橋段。咁而個橋段正正就最後咧，個細仔變奸覺悟。咁原來個細仔就係撒旦嘅使者嚟度。咁一直都係保護緊佢細仔，最後個細仔變奸反而想害返佢哋嘅，咁有條咁樣嘅扭橋。咁當然最後啊少少大團圓啦，一家剩返三口嘅啫，就成功去到城市生活。咁但係最後呢好大鑊，就我覺得 ending 我唔係太鍾意。ending 播緊字幕嗰陣時呢，唔係播字幕前啦 ending， 就喺個城市生活呢隔離就有一家人，就對佢哋呢家人幾好。咁跟住然後又話俾啲嘢食佢啊，跟住就鏡頭影住佢，俾完嘢食之後翻去自己屋企啦。咁點知原來嗰個人嘅牆上面咧，就係、是、有呢個撒旦教嘅標誌，兼佢有一樣有嗰啲撒旦教播種嗰啲撒旦種子喺個花樽玻璃樽入邊。咁而嗰條女就同佢個男屋主啊兩個喺度對話，就話：哎，我哋一定要對佢好啲，因為咧費事佢又搬來搬去，我哋要等緊。即係未來嘅收成咁樣，咁然後就一個地圖拉歪，又講好似話類似咁樣嘅撒旦教嘅組織咧，係遍佈全世界，係一個好龐大嘅組織。咁然後兩個喺度跳舞，喺度跳 cha cha， 然後出字幕嘅。咁我覺得呢幕啊多咗啦，啊搞到成套戲啊膠膠地嚇，咁啊有啲敗筆。咁但係你話整體之前咧個恐怖氛圍都夠嘅，咁但係就流於你問我咧，都係屬於 James Wan 嗰類嘅恐怖式嚇、啊，恐怖驚嚇。尤其是後 James Wan 啊，即係冇諗住係對疏嗰期嘅 James Wan 啊，咁巔峰嘅 James Wan。咁而最後 ending 都係有啲唔係太講得通嘅，你問我嚇。咁啊，跟住喺度嗌來嗌去，就一輪驚險冷戲咁樣，永遠啲鬼啊，永遠行得慢啊，跟住永遠就佢得個嚇嘅啫，實情我見唔到佢有實質嘅破壞力嘅啲鬼嚇，得唔得？咁類似咁樣，咁啊，總之都你問我都幾。都粗粗地㗎啦，咁但你話係咪零又唔係嘅，咁我覺得叫做合格爭啲囉吓，咁啊我自己就唔係太驚嚇到吓，咁啊但如果你話啊平時易被驚嚇到嘅，咁不妨睇下啦。好，最後同大家講一套呢套嘢就值得講啦，因為呢個片名好長，不過長唔過別人咁蒙面超人啦，咁得咁叫夜短夢長少女前進吧，係一個紅色嘅 poster 啦，咁啊大大字寫住就一紮好繽紛，亦都好有日本東洋風，咁有個黑髮嘅少女紅衣嘅，就撚住一個宅男嘅著拖鞋嘅宅男，跟住後面出咗一紮人物啦，又貫穿住一紮春夏秋冬四個命題嘅一張好豐富嘅 poster。咁咧入面 highlight 咧就係、是、叫做最愛京都嘅最，就係飲醉嘅醉，最愛京都。跟住然後 highlight 咧，笑奪日本奧斯卡最佳動畫，係蠟筆小新、櫻桃小丸子、湯淺正明、 做導演作品。咁呢個留意啦。咁因為呢個導演咧就即係湯淺證明咧，其實就係之前拍過嘅動畫就包括就係有呢個蠟筆小新。同埋呢個叫做蠟筆小新嘅劇場版啦，亦都係曾經同埋呢個櫻桃小丸子電視劇，咁兼又拍過，其實好多都係啦。佢之前有套叫做《心靈遊戲》同埋《天才嘉年華》，咁呢啲又反而唔係咁出名，但佢最出名都係蠟筆小新嘅四五套電影版都係去做監督嘅，咁所以變咗咁會咁 highlight 佢咯。咁佢本身個人都唔細咯，五十幾歲咯。咁而話講佢咧，即係又又做電視，都係接觸即係依類嘅蠟筆小新啊，櫻桃小丸子啊嗰類畫風嘅 ，OK， 咁但係佢又出咗一套咧呢套嘅作品，咁我覺得幾好睇，而又幾有深度，咁而又話咧喺個poster 度咧就 highlight 就話連宮崎駿都讚佢係呢個日本嘅天才嘅動畫師，咁就咁咧咁套戲係咩咧？其實改編自咧就叫做深見登美彦嘅一個熱賣嘅小說啊，係啦，小說改編嘅，咁就係呢個我又唔知啊，即係究竟勁喺邊啊？咁而另外就有呢個星野源，我星演翻嗰個倒梅學長 ，OK 得唔得？咁啊，即係個聲優，即係個男主角聲優 ，OK。咁跟住然後就花澤香菜就係聲優個女主角 ，OK。得唔得？咁你預一定係一啲心思嘢呢套嘢啊，表面你睇畫工咧，咁就都幾另類嘅。咁但係通常都係噶，啲動畫咧畫工唔靚咧，往往個古仔啊，梗係好驚為天人嘅，亦都係好有心思、好扭橋嘅。咁呢套咧，佢又唔係走劇情路線，我覺得似走一啲咧叫現代主義嘅，即係有好多作者個人嘅風格加咗落去。咁而敘述咧，其實係好簡單嘅啫，就是、個黑髮少女，就係、是、其實係一不嬲個學長，即係意思有個你當有個倒霉嘅宅男啦，都幾宅嘅，成日宅喺屋企嘅。但原來講佢一直都暗戀呢個黑髮少女，咁、那個黑髮少女嘅性格反而就好大無畏。亦都好好奇，亦都係好純真、好熱情嘅一個女仔。咁而佢自己咧，個黑髮少女咧喺夜晚就啱啱參加咗個畢業，應該話畢業同學嘅一個告別嘅晚宴啦。咁同場個學長都喺度嘅。咁跟住咧，佢就決定咧嗰一晚咧就行去京都嘅飲酒街、酒館街，咁啊獨闖呢個紙醉金迷嘅成人世界，嘗試享受成人嘅酒。嘗試即係呢個進入呢個成人世界去見識下，咁但係同一時間個學長一直跟住佢，就希望想製造好多偶遇嘅機會，同埋就想表白嘅。咁跟住喺呢個咁樣行嘅過程咧，個少女一晚時間係經歷咗日本嘅四季，亦都係經歷咗別人嘅春夏秋冬，亦都係咧嗰四幕戲咧係象徵唔同嘅意義嘅，包括有鬥酒。酒我估係象徵成人世界嘅歡愉咯，跟住然後就會第二咧就去到揾一本書，咁本書啊你主象徵知識啦，但又會遇到咧知識之神啊，就話講佢啲書咧有啲收藏家就會用好貴嘅價錢去收購，咁但係嗰個書神咧就覺得啲書應該要咧擺喺啲圖書館啊，擺個二手書店係俾正常人去睇，係有流通嘅。咁於是邂逅書神，最後又唔打唔撞幫個書神咧，成功搞掂咗嗰個叫做高價收購嗰個人嘅。咁有個咩叫李白大師咁啦，咁跟住又贏咗。咁諗書就象徵知識啦，嚇知識。咁第三就講佢去校園祭啦。咁校園祭我估係象徵青春啦。咁啊，跟住就喺入邊就會有一個好荒誕嘅快閃劇團，就攬上一個快閃嘅火鍋團。咁兩個交織住，就原來係講另一個學長，佢一直心儀一個大家咩跌蘋果落嚟揼到頭嗰個女仔。咁原來嗰個女仔先發覺，原來係阿學長身邊個男仔 cosplay 性轉扮嘅。咁跟住晴天霹靂嗰下咧，又吹咗之前有個錦鯉啊跌落嚟又揼到個頭，咁佢又冧咗呢個劇團嘅導演。咁你當係青春無悔啦。咁最後冬天又講全個日本感冒， 啲感冒都係來自最早嘅李白。李白就即係嗰個輸咗俾鬥走嗰個少女嗰個人。咁後尾點樣由個少女去貫穿住煮嗰啲雞蛋湯呢，就俾唔同嘅人飲，咁醫返好佢哋感冒之餘呢，透過一路咁樣醫人呢，終於掌握到原來學長為咗佢花咗好多心思，包括幫佢揾咗佢童年唔見咗嗰本書，又講佢點樣保一路暗地裏保護住佢。咁於是最後呢，決定少女就去主動揾學長，即係男主角間屋。咁樣間屋呢其實就好鬼宅男屋㗎嘛。咁然後當佢之後揾屋嗰下呢，就會進入咗 inside out 嘅情節啦，就會入咗學長嘅腦世界。喺個腦入面嗰點樣喺度決議。一站一模一樣樣嘅人喺度鬧交，就話決定究竟應該點做，係咪詐病呢，唔應門呢，開唔開門呢，跟住入咗嚟會點呢，咁有啲叫做腦入面嘅腦交戰就表述出嚟。咁入面呢當中有個佢投射咗係一個解放牛仔角色嘅騎馬嘅，咁佢就主張就話要開門啦、啊、開門啊衝啊，因為嗰邊黑色一啲火柴人呢就話唔得啊唔得啊，有咩要保持距離，又話咩萬一呢幻滅咗失敗咗仲慘過以前啊咁樣之類，叫話 keep 返住咁樣嘅關係最好，咁樣即係有啲咁樣腦交戰嘅場面，好鬼搞嘢嘅。咁但係跟住後尾呢少女嘅真誠打動，就講入到去嘩就喺直頭喺個腦世界入面就同佢入面啲人打，咁跟住佢又透過又咩抌啲喉糖啊，又抌啲嘢，咁其實嗰啲嘢又象徵咗日本嘅產品同埋日本嘅文化嘅。咁最後就講佢點樣真係入咗去，咁同個男主角就當佢應該疑似表白啦。咁最後兩個又叫做愛愛妹妹咁樣啦，咁成功奪得愛嘅我估。咁類似咁樣，跟住就完咁樣咯。咁變咗你預期佢即係最後冬天就是愛情咯，我估係啦啦，或者叫做勇敢咯，勇敢表白。或者施與受咯，象徵。咁你四季四樣嘢都係有好多嘅政治，唔好話政治隱喻，即係人生嘅哲理喺入面嘅。咁包括又有好多金句嘅，又講到譬如人點樣試酒嘅定義啊，咁大人點解要飲酒啊？一開始，跟住鬥酒嚟為乜啊？佢又有個咩鬼變舞啊？喺度踎低喺度跳舞。又话要寻觅史上之中叫咩魏电器白兰啊，电器就一个有电嘅气啊，气就空气嘅气，电就有电嘅电，白兰就系白兰地个白兰，咁就话有只名酒系唔知点样有人沟出嚟，就话好名贵，喺日本呢条街先有，而又好神秘嘅个秘方，咁咧跟住啲人又会争夺呢个叫魏电器白兰咁样，咁跟住后屘书咧又会有好多嘅寓意嘅，除咗嗰本佢至少中意睇嗰本童话啦，又有一个。書神出嚟咁啊，跟住講咗一啲知識嘅定義啦。呢一輩啲人發覺已經唔再睇書啦，背棄書神啦。跟住嗰啲收藏家收藏啲書就其實收藏咗都唔睇嘅。咁有呢啲咁嘅荒謬喺呢度。咁跟住又會咧，中間又會有個鬥食火鍋。一個辣火鍋嘅環節嘅，咁最屘佢啲情節入面之前係鬥酒啦，係加咗一啲日本元素，又融咗入去，咁既係有畫面，但同期就有啲隱喻，有啲人生嘅哲理加咗入去，咁係一啲超現實風格嘅作品，咁啊，即係你鍾意睇呢啲心思啊，諗下呢一幕代表啲乜啦，咁去到之後快閃劇團又有少少反烏托邦嘅，又反呢個學生會個控制，咁佢個劇團又講佢快閃每次突然之間出現，跟然後但係突然之間出現呢，最後都有個 pattern 嘅，咁又俾個學生會會長知道，咁跟住拆佢個台嗰時呢，佢演個出畫劇原來為乜，就係為咗個男主角個 friend 咧揾翻當年佢嘅揼蘋果嗰個女仔咁樣，咁跟住有啲性轉元素啊，跟住又話為愛嘅禁忌啊，跟住又會衝破呢個傳統建制啊，咁跟住又反嗰啲學生會，咁跟住下面又遊行啊示威，咁嗱有呢啲元素，咁啊即係喺呢個校園制入面嘅，咁最後咧冬天嗰個咧，咁又會串住啲人嘅。因為當年又話，其實佢一開始嗰晚參加嗰個學長畢業嗰個典禮，嗰個學長個爸就係正正喺酒吧街想非禮女主角嗰個大叔，咁個大叔聊到大叔好色嘅，但係問題其實最後都係真心嘅。咁而個大叔咧就話佢點解咧？因為生意失敗，就因為龍捲風吹走咗佢啲錦鯉。咁但係龍捲風點嚟咧？個龍捲風其實象徵咗孤獨嘅。後尾咧，李白大師因為輸咗鬥酒，又輸咗啲書咧，咁佢又孤獨啦。咁然後成個人瞬間老咗好多，咁佢 佢架電車上面就開咗個龍捲風。咁其後阿男主角學長咧，因為最後決定唔表白或者表白唔成功啦嗰一晚，咁佢又有個龍捲風。咁啊，即係表個龍捲風咧，跟住有啲前與後時間、動與靜、快與慢嘅結合，咁啊糅合咗。咁啊穿翻個龍捲風，因為捲走咗嗰個大叔嘅錦鯉，那個錦鯉佢啊令到佢生意失敗，佢先撩到飲酒，然後從而先識到啊黑髮少女嘅啫。咁又係嗰條錦鯉，因為吹咗過嚟校園。揼到嗰個男主角個 friend 同埋個女導演，佢哋兩個先會重結姻緣嘅啫。咁另外類似，咁因為呢個大叔又傳染咗啲感冒俾邊個？咁、那個又傳染咗俾佢另外又有兩個嗰啲知己喺個酒吧街識嘅一男一女咯。咁跟住總之從而 keep climb 最後先去到最後嗰個失控嘅畫面。咁有啲即係前因後果係串住嘅。咁啊，即係整體嚟嘅都係一個叫現實得嚟瘋狂，但瘋狂得嚟佢唔係走搞笑。係有啲咧，好似心靈雞湯啲人生寓意喺入邊，咁我覺得又幾正，亦都係值得大人睇咯，尤其是嚇、小朋友就唔適合入場啦，因為你都係當啲歷險故事咁睇嘅啫。咁而大人睇有意思啦，拍拖睇我覺得都有啦，因為入邊佢最後都講即係愛嘅力量嘅，點樣可以排除萬難地去示愛、去告白咁樣咯，咁有呢種咁嘅元素，咁我都覺得係值得睇。咁至於畫工方面咧，睇慣咗宮崎駿啊，睇慣咗可能啊新海誠啊，或者啊你話啊米槍，即係啊米槍啱啱嗰套。係啦，米林雲槍啊，咁嗰隻叫做。都係嗰隻叫嗰派嘅畫風咯，咁啊睇翻依隻就即係簡化得嚟有啲誇張得嚟嗰啲顏色咧，往往都係實色一笪嘅啫，唔會話咁有層次嘅。咁呢隻叫做比較簡約嘅畫風，咁啊即係似係櫻桃小丸子啊、蠟筆小新嗰隻小丸子，咁但係佢講就唔再係小學雞嘅嘢，係講啲大人有心思嘅嘢，咁出嚟個效果幾好，咁值得大家睇下啦。咁亦都係支持下。咁其實同期咧，亦都係咧上咗佢另一套作品噶。咁佢其實同期佢有呢、這個叫做頭先我都報過啊。咁佢同一時間上咗嘅就是、宣告黎明的人魚之歌啊。咁亦都係咁樣嘅方向嘅作品。有時間大家睇下。